建设生态文明。 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林瑟瑟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做了个让彭越小声的手势，脚步却没有停，飞快地靠近了鼓楼。两个人躲在墙壁的下面，缓缓地挪动脚步，往那黑影的落脚之处摸了过去。周围一片死寂，只有雪花落在枯枝上在沙沙的响。在这寂静之中，有人在悠悠地说着话，不，与其说是说话，不如说是轻轻地在哼，或者说轻轻地吟唱。 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天地分上下，日月民间苦。 这声音很清脆，却古怪，话语里没有任何的抑扬顿挫，仿佛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很不容易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彭越缓缓地拔出了刀，在三更半夜听到这种声音，谁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的。独孤信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前方，示意悄悄地摸过去，然后突然袭击。夜色之下，两个人如同狸猫，身形挪动，寂静无声，而那个声音越来越近了，一直在重复着刚才的话。摸索了一阵子，两个人看到了一根巨大的梁木，那是从鼓楼顶上掉落下来的房檐的构件，声音就从那个后面发出来的。独孤信向彭越点了点头，示意做好准备，一左一右扑过去。咚，一声闷响从头顶传来，鼓声，那声音戛然而止了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红影从梁木后头跃出，一溜烟的朝北跑去，速度之快如同离弦之箭，转眼就不见了踪迹。彭越抬头望向了鼓楼，一只黑压的尸体从鼓面上滑落了。彭越骂道：“这个蠢鸟！”独孤信开口了：“好像是个孩子。孩子虽未看清面貌，但身材很小，显然是个孩子，我不会看错的。”独孤信说着抛了抛手里的布偶玩具，而且这个红妖怪也是证明大人是不会随身带他的。这寺庙里哪来的孩子？有一个，你忘了吧？独孤信说着站起来朝北追了过去。彭越紧紧地跟上说：“大将军说的是女尼慧宁的那个小女儿吗？对，今日她穿的也是一身红衣裳啊。”北面就是木塔的废墟，周围都是空旷的地带。当独孤信和彭越来到跟前的时候，那个红影早就没了。两个人不肯放弃，围着木塔的废墟又仔细地搜索了一番。废墟上的砖瓦、梁柱、巨石、灰土堆砌成山，别说是小孩子，就是一头牛钻进去也是发现不了的。 古训直起了腰，指了指木塔的西北，去那儿看看。那里是行宫。行宫是永宁寺最为辉煌的建筑群，与寺内其他的建筑截然不同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亭台楼阁，完全是按照大魏皇宫的格式和规模修建的。原本是那样的富丽堂皇，但多年的兵乱、洗劫、火灾，早已让这里成了荒废之地。两个人进了行宫大门，径直地往里走，穿过了假山，来到了一汪池水跟前，池名逍遥池，是凿泉而成的，里头的荷花已经枯萎了，趁着落雪是别有风味的。旁边的一间大殿名为礼佛堂，原本是皇家礼佛的场所，现在住着的是宇文未央，殿外有十几个士兵在把守。彭越直指另一侧说，回宁的房间在哪里？在礼佛堂的对面也是一座殿堂，规模小了一点，却样式轻盈，周围满是绿竹，与礼佛堂之间用栈道连了起来，栈道下方便是逍遥池的池水。杜孤信对这里是很熟悉的，此殿名为观音殿，里头原本供奉着一尊白玉观音，灵验得很。彭越走到了守卫的军士前，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过来说，问清楚了，慧宁今晚一直都在里面陪着郡主聊天，并没有出去，倒是他的女儿慧琳刚刚回来，而且穿着红衣服。嗯，杜孤信点了点头，带着彭越进了礼佛堂，却见灯火之下，宇文未央和慧宁两个人正在说着闲话，那个女童独自在一旁玩。见到了独孤信，宇文未央急忙站起来，笑容很灿烂。16岁的他在独孤信的眼中还是个孩子。叔父，你来了。独孤信落座，和宇文未央说着话，而目光却放在了那个女童的身上。嗯，我来看看你。嗯，天寒了，衣物不少吧？那个女童一身红衣，鞋上都是泥，两只大眼睛咕噜噜地打量着独孤信和彭越。宇文未央垂下了头，是彭殿行和李校尉安排得很好，叔父你放心吧，就是有点想父亲了。独孤信微微一叹，继而笑了起来。啊，没事，有叔父在，迟早会见到的。说完了，独孤信指着那女童对女尼慧宁说，这是慧宁师父你的女儿吧？ 是。 慧宁低头柔声说， 叫慧琳。 哦，几岁了？ 快9岁了。 独孤信冲着慧琳笑了笑，挥了挥手示意他过来。慧琳却是盯着独孤信，飞快地躲进了母亲的怀里。慧宁说， 这个孩子平日顽皮，见到大人倒是没了性子，让大人见笑了。 啊，孩子们，孩子而已。慧宁摇了摇头， 凭你疏于管教，对他太溺爱了，再加上这寺里头他也没有一个玩伴，所以这孩子野得很，刚刚从外面跑回来，看看这一身的泥。 说着，独孤信来到了慧琳的跟前，蹲下了身子，拿出了那个红妖怪玩偶，笑着说，这是你丢的吧？ 慧琳见了那个红妖怪玩偶，竟然哭了起来。 慧宁接过了布偶，一副无可奈何地打了慧琳一巴掌， 你这个孩子， 到处乱跑，到处乱丢东西。你说，这个月你都丢多少个了？慧琳的哭声更大了。啊，原来是虚惊一场啊。从行宫出来，彭越哈哈大笑。独孤信转脸看了看身后的灯火，看了看被慧宁拽到逍遥池边踮起脚洗鞋的慧琳，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轻轻地叹了一声。哎，我那个孩子若是还在的话，也应该这么大了吧。说完，独孤信大步离去了。独孤信、庞越两个人回到官舍的时候，见大殿堂上灯火通明，军师立于两旁，杨炫之端坐在上，一脸的怒气。堂下跪着一个小僧，小和尚法昌。杨炫之威严无比地说：“法昌，你招还是不招啊？”“ 大人，小僧冤枉啊。” 法昌哭着。独孤信被眼前的景象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了，他来到了杨炫之的跟前，低声说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杨炫之说：“我跟着李苗回来，为的就是他。”见独孤信依然疑惑，李苗解释说：“哼，这小子撒谎，被我抓了个现行。之前李苗憋得尿急出去方便，见两个人影鬼鬼祟祟地躲在了大佛殿东南角的一块山石的后面，在嘀嘀咕咕的。李苗觉得有问题，便蹑手蹑脚地摸了过去，发现是法觉和法昌两个人，而且听了他们的对话。法觉似乎是私底下将法昌拉出来的，他的语气居然十分愤怒。法觉冲着法昌在低低的吼：“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？”法昌说：“在房间里修行啊。”法觉冷冷一笑：“ 修行？我告诉你，我半夜曾经去过你的房间，根本就没有人。 今天他们审问的时候，你说你的房间，我没拆穿你， 是不想让你送了性命。你说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？” 在法觉的质问之下，法昌变得焦躁起来。“师兄，我去干什么不关你的事，我把你交代的事情办好了就行了，其他的事你就别管了。”“ 哦，哦！” 法觉发怒了，“ 翅膀硬了你啊！啊， 行，那我问你，那个东西怎么样了？”“ 还没着落。”“活尸多少啊？” 法昌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。“二师兄，这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，何时得手我也说不好，反正我答应你的事就会去办的。”“ 哈哈， 正事办不好，乱七八糟的事你干得比谁都强。”法觉怒气冲冲地结束了两个人的对话。李苗听完了之后觉得发现了线索，立刻禀告了杨炫之。杨炫之虽命人把法昌叫了过来，灯火通明，照着杨炫之一张沉冷的脸。杨炫之厉声地说：“法昌，我问你，先前我问你樊元宝身死当晚你干什么去了，你是怎么说的？”法昌嘟囔着嘴不说话。李苗冷笑着翻着记录：“你说你那晚上共修之后就回到了僧房独自修行，是不是？”法昌耷拉着脑袋：“是。”杨炫之一拍桌子：“大胆的狂徒，既然如此，你师兄法觉为何质问你昨夜去了何处呢？显然你昨晚并不在僧房之中。” 法场无言以对，没有答话。李苗冷笑说：“说，你是怎么杀了樊奇校尉的？”法场立刻喊了起来：“ 大人，小僧没有杀樊奇尉，他的死和小僧无关。” 法场现在十分狼狈，因为焦急，原本青色白皙的面孔扭曲了起来，面红耳赤，结结巴巴，大汗淋漓。但独孤信是阅人无数的，凭借着自己的直觉，他觉得法昌有可能真的被冤枉了。独孤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直觉，全是因为法昌的那一双眼睛。拥有那么一双干净眼睛的人是不会杀人的。校尉李苗在步步紧逼，时间上你撒了谎了，在动机上你杀樊奇尉也是完全成立的。那天晚上因为神丧，你们俩正面起过冲突，樊奇尉责骂过你，而在情感上谁都看得出来你对神丧是十分恭敬的。樊奇尉却砍了他，所以你恨他，晚上你就借机杀了他，然后还以神丧报应为借口，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。李苗的分析让房间里的其他人纷纷点头，法昌百口莫辩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说：“我冤枉，我冤枉。”李苗要动刑了，大人，看来如果不给他吃点苦，他是不会招了。杨宪之冷着声音说：“法昌，你非得逼我对你动刑才肯说吗？”法昌吓得摊成了一堆泥了，他声泪俱下地说：“ 大人，就是打死小僧，小僧也的确没有杀过人呢。” 大刑伺候。杨宪之怒拍桌子，众军士如狼似虎地架着法昌往廊下走。 且慢， 独孤信摆了摆手，我有几句话要问。众人停下，将法昌扔了回来。独孤信说：“ 法昌，你说你昨天晚上没有杀人，那你去干了什么？” 法昌的嘴唇抽动了一下，犹豫了一下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独孤信看得出来，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，法昌有过短暂的犹豫，然后又在自己的心中做出了决定。法昌抬起了头，看着独孤信说：“ 大人，小僧说的都是实话，小僧昨晚并没有杀人，但是小僧干了什么实在是不能说。” 嗯，独孤信指了指手持军棍站在廊下的军士们说：“难道你宁愿被他们打死也不打算说出来吗？”法昌哆嗦了一下，脸色苍白，他现在十分恐惧，但最终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 嗯，是的，这是小宋的一个秘密。” 李苗挥了挥手：“我看你这是黔驴技穷，死扛啊。好啊，大刑伺候，看他的皮硬还是军棍硬。”军士将法昌摁倒在廊下，扒下了僧袍，露出了雪白的屁股，又粗又重的军棍高高的举了起来。这种军棍是军中的大刑罚之一，一棍落下去，若是下手重，筋骨尽断，终生落下残废。 住手！ 眼见着小和尚法昌有皮肉之苦，一声清脆的低呼从院子里传来。院门口拐进了一个人，大步走到了殿前，双膝跪倒在地：“ 各位大人，他没有杀人，昨晚他和我在一起。” 灯光照出了一袭白袍，照出了一张格外俊俏的脸。刘芝。等看清楚那个人的面貌，众人 皆都哗然了。的确， 是服侍多罗大师的那个小胡僧刘芝， 他跪在地上，唇红齿白，身形直立。 杨玄之很快就明白，法昌为什么宁死都不愿意说出自己昨夜干什么去了的原因了。杨玄之盯着刘芝说：“事关重大，口说无凭。你说，你们两个人昨晚在一起，有何证据啊？” 刘芝想了想说：“ 我二人昨晚相会在转轮殿中，谈了一晚上的话，互诉心声，还咬破了中指，在大殿拐角的一处写下了誓言。大人要是不信的话，尽可派人去查看。” 杨玄之朝彭越点了点头，彭越出去了。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彭越进来禀告说：“的确如此，在墙角的一尊神像的后方写有誓词，血迹还很新鲜，却是新血不久的。”哦，杨玄之这才明白了，对法昌笑着说：“法昌啊，你二人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刚才因为你不说差点害了你的性命，那又何苦呢？” 法昌羞得满脸通红：“谢两位大人。” 杨玄之的脸色又凝住了：“好了，事情都清楚了，要还了你的清白。不过有件事我得问你，你必须实话实说。”“ 大人请问。”“ 你和你二师兄法觉谈话，法觉问你东西得手了没有，又问你何时得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 大人。”法昌沉吟了一会儿：“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。” 法昌坐直了身子说：“ 小僧的二师兄法觉，他有个怪癖。”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，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，人有危险好人当，人有艰苦好人当。

蜡烛灼灼，啪，炸了个灯花，烛光映出了法昌的半边脸，另一半沉浸在昏暗之中。法昌双腿盘起坐在蒲垫上，沉声说：小僧的二师兄法觉，他喜欢人骨。什么？人的骨头？房间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杨玄之说：倒也不奇怪，你们三人修行的是秘术一门，我闻此门修法极为特别，有以人骨作为法器的传统。法昌说：大人说的是，此传统源远流长，自天竺传来。人骨法器一般有两种来源，一种是高僧大德圆寂之后自愿将尸骨捐献出来制作成法器以供使用。我们修佛的人看淡了生死，如此做不过是提醒同门之人，世间一切不过为空，皆是幻象。所谓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第二种来源则是那些横死之人的尸骨，这种人往往罪孽深重，难以超脱，以骨为法器，经由佛法熏染，可清洗其一世的罪孽，顺利往生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使用人骨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种邪恶，不管是制作还是使用，对这些人骨的法器我们都心怀敬意。法昌的介绍让众人大开眼界。杨玄之说：你师兄法觉喜欢人骨，亦有法音，不足为怪啊。法昌却断然地摇着头：小僧的二师兄法觉对人骨应该说是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迷恋。迷恋？是的。法昌端坐：小僧师兄弟三人皆有人骨法器，我们密门往往在修行数年之后有了基础，主修一门便可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使用的人骨法器也并不多，一两个便已足够了。但二师兄法觉手头的人骨法器已经足有二三十件了。杨玄之皱起了眉头：二三十件，这个的确有点多了。不单如此，法昌也是一副迷惑的表情，他接着说：他对人骨法器已经超过了使用供奉的程度了，而是将其视作为赏玩之物了。赏玩之物？独孤信听到这儿也惊愕了，在战场之上残肢断躯自己没有少见过，白骨累累也见过，但那毕竟是战场，一个寻常人赏玩人骨，这的确是过分了。 是的， 法昌再次肯定地说， 他时常在修法之后将那些法器带回到自己的僧房抚摸赞叹，有时候连睡觉都抱着。 独孤信说：说现在这种事情你们就没有阻止吗？毕竟那是死者的遗骸啊。 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虽是师兄弟，但是修法上却是独立进行的，各行其事。再说他除了迷恋，平日里也没有什么失德之处，人也很好。实际上在小僧三人之中，他的修行最高。 杨玄之说，那他问你得手了没有？此事和他这个怪癖有关系吗？ 有，几个月之前他找到了我，说开始修行一个特别的法门，需要制作一个新的法器，当然也必须用人骨制成。 独孤信叹了口气，是啊，乱世之下黄金难得，人骨却是到处都是啊。法长苦笑着说， 大人，小僧刚才说过，我们秘术一门需要制作的法器的人骨，并不是寻常的人骨。二师兄告诉我，这一次所需的必须是一个属虎的妇人的小腿骨，而且这个妇人必须是横死的。 独孤信听到这儿说，这个嘛，就的确有些难了。 是啊，小僧开始也如此告诉他，但他却说已经联系好了，城外有人答应他能够如愿提供，而且来源是清净的。 什么叫做来源清净啊？听到这儿，杨玄之打断了法长的话。法长说， 啊，所谓的来源清净，指的是提供人骨的并不是作奸犯科而来的，须是死者本人同意或者是家人自愿捐赠的。 法长看了看众人， 他微笑了一下，继续说，二师兄法觉说，他自己的修行正在关键的时候，不方便出寺，便交代让小僧出城帮助他去拿那人骨。这段日子大战连连，到处都是散兵流寇，小僧哪里出得去呢？所以二师兄为此发了火，小僧也是无可奈何呀。 法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口说完，房间陷入了一片寂静。杨显之吐出了一口气，对李淼点了点头，示意法昌、刘芝这二人可以走了。刘芝出来指证，说二人昨晚在一起，而且证据确凿。法昌又将他与法觉的那段对话解释得清清楚楚，暂时排除了嫌疑。法昌听闻自己可以走了，也算是轻松了不少，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又退回来说， 大人，小僧有个请求，不知可否？ 杨玄就笑着说，知道知道，是不是不让我把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说出去啊？ 正是。 法昌满脸通红，接着说， 不但这件事情，二师兄法觉的事也请大人保密，他脸皮薄，自尊心强。 既然与本案无关，那在本官这里就让他继续成为一个秘密吧。 多谢大人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殿外又传来了喧哗的声音， 两个军士把刘白堕带了进来。刘白堕一脸是汗，脸上都失去了血色。杨玄之说，怎么了？ 禀大人，方才这个家伙急匆匆地找到了我们，说有要事对大人说。 要事？这么晚了，有什么要事啊？ 杨玄之对刘白堕的印象是很好的。 好吧，讲吧。 哪知这刘白堕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 大人，大人， 小的认识那个死人。 哪个死人？ 就是天王殿里头那具死尸啊。 你说的是樊奇卫吗？ 樊奇卫。 刘百多吃了一惊，随即摇了摇头说， 哪里是什么奇卫啊，大人，那个家伙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啊。 嗯，樊奇卫是强盗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刘百多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激动地说， 烧成灰小的也认得这个恶人呐。 他当年和圆空和尚两个人干的天打雷劈的事情，小的看的是清清楚楚啊。刘百多的话语非常的肯定，说的众人面面相觑。李小伟，带法昌和刘知出去。 杨玄之吩咐一声，将二人送出。事关命案，闲杂人等自然是不能听闻的。接着杨玄之沉声说， 好了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刘百多，本官提醒你，你的说辞和命案有关，胆敢有一丝一毫的谎话，本官绝不饶恕。 小的若有半句瞎话，大人砍了小的的头去。 好，你坐下说。军士搬了一个矮榻，刘百多道了一声谢，坐下说， 9年前的一个晚上， 当时高欢带军攻打洛阳，兵荒马乱，永宁寺大火。 刘百多摆出了一副说书人的架势，他还情不自禁地翘起了二郎腿。 那一把火烧的那就大呀，百丈高的木塔呼啦啦就着了，整个洛阳城烧的是如同白昼，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这烧的洛阳城是混乱一片，乱军入城，四处杀人，死者无数啊。 说你的事，杨玄之说。 马上就说到了，马上马上。 刘百多抹了一下嘴，接着说， 那两年呢，这城里本来就不安定，又到处都是乱军，一把火烧得洛阳城哭爹喊娘啊， 作奸犯科者趁机下手， 抢劫的，杀人的，后来乱军也出来了，接着是官军刀光剑影啊。小的在那个晚上啊，可惜不在城里，没有见识到那一把火的威力啊，小的到城西卖酒去了，很晚才回来，大概也就是3更天吧。 然后呢？ 小的卖完了酒，就从西明门回来了。也是在那儿碰到了这个强盗。 西明门是洛阳城西的四门之一，也是连接洛阳城和城西的要道。他接着说， 当时啊，城内外一人乱成一片了，诸多的官军在把守着城门，门口杀了不少的乱军，到处都是人头啊，而且盘查得甚严，凡是觉得可疑的，不问原因抡刀就剁呀。这小的本来就胆小，一见到这个阵势哪儿还敢入城啊，想着干脆啊，就到城外的野地里将就这么一宿吧，天亮再回去也不迟啊。于是找了个土坡，放下了酒车，躺倒就睡。哪知道我这刚躺下，就见三个人全身是血就跑过来了，前头的一个小的认得，乃是那白马寺寺主圆空和尚。他穿着的僧衣呀，上面是血迹斑斑呐。跟着的和尚年纪却也不大，同样是灰头土脸。后面一个却是这个强盗，他手里拿着一把长剑，还往下啪嗒啪嗒的滴血呢。背上还背着个包，很重。 杨先知不大信。你看清楚了？ 大人，小的眼睛好使得很呐、经常去白马寺送酒，那个圆空老和尚小的如何不认得呀？他乃是洛阳城闻名的高僧啊。至于这个贼人嘛，那脸上的刀疤非常的吓人，小的自然不会认错呀。小的还纳闷呢，这洛阳城的高僧怎么会和这样的家伙混在一起啊？而且全身都是血。转眼功夫啊，这三个人就来到了眼前了。那个强盗看了看城门那边的军官，不敢进城，折回来了，到小的的车间来回看了看，把那个包裹往车上一扔，让小的拿吃的给他。小的的酒买完了，车上呢却是刚买回来的熟牛肉，又香又烂，只好拿给他吃啊。他在那边吃，我这边就问圆空老和尚，为什么搞得这一身如此的狼狈呢？我这个话还没有问完，我脑袋就被猛击了一下，一头就栽倒了。出手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姓樊的呀。估计他想敲闷了我，然后杀了小的。可惜小的天生骨头就硬，那一下要是别人早就晕了，小的却是清醒，只是闭上了眼睛装死。果不其然呢，姓樊的举起剑就要杀小的，被圆空老和尚给拦住了。老和尚说，你今天晚上杀人杀得够多了，不要再开杀戒了。可是那个姓樊的却说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，再说这卖酒的认识你，我们干的这桩大事若是被他透露出去，都难活命啊。圆空老和尚却无论如何也不让他下手，算是救了小的一命了。然后三个人就坐在那儿，边吃肉边喝酒，具体说了什么小的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圆空手下的那个和尚要分金银，姓樊的呢不愿意，圆空老和尚却是长吁短叹，似乎干了什么事情没干成。后来年轻的和尚就和姓樊的争吵起来，被他一剑就给杀了。圆空老和尚恼怒一场，却对这个姓樊的无可奈何。然后姓樊的老和尚脱去了外面的血衣，推着安的酒车乔装打扮进城去了。他们这一走啊，小的赶紧就跑了，在外边躲了一宿，第二天才回家呀。说到这儿，刘百度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哎，真是捡了一条命啊。也是天意。小的啊，今天晚上睡不着，四处溜达，见天王殿的外面有守卫，一问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死了个人，小的就去看热闹了。想不到啊，竟然是这个强盗。 一通唧唧歪歪的，总算是讲完了，却说得杨玄之心头大乱。让人带走了刘百度，杨玄之叹道，这个樊元宝啊，想不到竟干过此等的事情啊。李苗笑着说，大人，这不奇怪，樊元宝此人一看就是凶杀之人，我也听说过他过去的不光彩，却想不到他是一个强盗。是啊是啊，众人都纷纷感叹。 这个时候，一直没有说话的独孤信站了起来，对杨玄之说， 大人，方才刘白豆说的这件事情倒是让我觉得不这么简单。大将军何意啊？ 我也是瞎猜啊。独孤信背着手接着说， 我也是瞎猜啊。方才刘白豆进来说，认出樊元宝是个大盗，并且说看到他和圆空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，大人注意到了没有啊？那法昌的神情似乎有些异常啊。 哦 哦，杨玄之想了想，法昌有些慌张，以至于打翻了灯罩。 独孤信点了点头。还有， 刘白多说，那个圆空老和尚是白马寺的寺主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法昌这师兄弟三人不也是白马寺的和尚吗？ 哦， 说到这儿杨炫之站了起来。嗯，要不是大将军提醒啊，我差点将此事放过去了。 扶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7.6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Yeah.